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驰。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12月15号，星期三，农历11月12。今天机动车牌限行的尾号是2和7。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2022年公园游览年票今天开始发售。 明年1月1号起，北京市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确认为汉文帝霸陵。 日本福岛核事故放射性物质扩散进入北冰洋。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首先来关注2022年公园游览年票今天开始发售，地址是市属11家公园以及双秀公园，共23处年票发售点，发售时间将持续到明年1月15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00元公园游览年票适用的公园是颐和园、天坛、中山、北海、景山、香山、陶然亭、玉渊潭、北京动物园、北京植物园、双秀公园、国际雕塑园、大观园、地坛公园、月坛公园、水立方、北京世园公园。200元公园游览年票、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旅游年卡、联合年卡适用公园景区，除了上述公园之外，还包括北京云佛山滑雪场、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云居寺、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公园景区。公园游览年票的使用时限是2022年1月1号到2023年1月31号。公园游览年票、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旅游年卡、联合年卡以使用手册标示的时间为准。售票充值时间是从12月15号开始到2022年1月15号，每天8:30到16:30，星期六日不休息。售票充值地点在颐和园、天坛、中山、北海、景山、香山、陶然亭、玉渊潭、北京动物园、北京植物园和双秀公园。发售现场提供现金、电子支付、银行卡等多种支付手段。玉渊潭、景山、中山、陶然亭公园还设有常年发售处。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游人，国家法定节假日和举办文化活动期间，请按公园管理规定游览。大家可登录市公园管理中心网站及畅游公园微博、微信公众号和11家市属公园新媒体，也可在各公园门区观看发售通告，了解相关情况。 记者昨天从市文物局了解到，北京市在去年2月启动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的编制，目前已经正式获得批准。 北京文物部门接下来将围绕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建构长城修缮项目和北京长城文化系列节庆等活动展开工作，并基本完成国家级标志性项目的建设任务。 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第8届歌唱北京昨天在石景山文化中心举行闭幕式和颁奖音乐会，活动共有超过600支团队报名参赛，在13个组别当中参赛，80多个团队呢进入到了最后的中评。歌唱北京系列活动至今已经举办了8年。 接下来关注冬奥会方面，位于冬奥会延庆赛区的延庆制服和注册分中心昨天正式对外开放运行，并进行首批身份注册卡和制服发放，这也是延庆赛区首个正式运行的冬奥场馆。 据了解，在整个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行期间，延庆制服和注册分中心预计将会为延庆赛区的2个竞赛场馆、4个非竞赛场馆发放身份注册卡大约20000张，发放各类制服装备7万多件。 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钞现在已经可以线上预约了，截止时间是明天。纪念钞的正式发行时间是12月21号，也就是下周二，包括冰上运动项目纪念钞和雪上运动项目纪念钞各1张，面额都是20元。 其中冰上运动项目纪念钞的塑料钞，雪上运动项目纪念钞为纸钞。纪念钞发行的数量是2亿套，北京地区分配的数量是1150万套，由工行、中行和建行3家银行负责预约兑换工作，每人预约兑换限额为10套。 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昨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022年度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从明年1月1号起，本市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截至目前，五环路外各区都已经发布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通告。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危险物品管理支队民警宋阳介绍， 除了门头沟区和房山区是从2022年1月1日起实施全面禁放外，其他各区到今年底全面实行了禁放。也就是说，从2022年1月1日起，除了北京环球永城度假区焰火燃放表演项目经公安机关许可后可以进行燃放，其他地区全面禁放。2022年春节期间，本市将不再设立烟花爆竹零售网点。 市公安局已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打击查缴非法烟花爆竹专项行动。治安管理总队危险物品管理支队支队长关四喜说， 今年从进京渠道已经查过几起案件，其中有一起在12月初房山进京检查站查获厢式货车在外边用其他的遮挡物，但是里边装满了非法烟花508箱。 市烟花办也将积极会同各部门各区政府全力推进全市烟花爆竹禁放管控工作。市烟花办希望广大市民朋友遵守禁放规定，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积极举报非法储存、运输和销售烟花爆竹行为。对于举报有功人员，公安机关将按照每箱20元、最高20000元的标准予以奖励。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从11月15号开市到昨天北交所开市运行已经满月，北交所表示，开市首月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改革积极，效应呈显著。 截止到昨天，北交所合格投资者开户数超460万户，较改革消息宣布前增加约1.7倍。除直接参与外，公募基金等其他渠道同样受到较高关注。 近日，在朝阳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的帮助下，全市首位持有境外职业资格的专业人员完成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核准工作。他持有的是 CMA 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职业资格。 据了解，今年9月，境外职业资格认可目录 1.0 版对外公布，其中北京市认可82项。资格认可的目的是支持和鼓励专业人员在北京创新创业。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昨天从大兴区两会上了解到，大兴区今年经济增速稳居全市第一，其中医药制造业总产值实现1437亿元，同比增长超过8倍，约占全市生物医药产业的40%以上。 记者昨天了解到，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1期预计在月底封关运营，这是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跨省级行政区划的综合保税区。 据了解，大兴机场临空区将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中心的功能，承载区、会展加消费枢纽加轨道站点加中央公园的综合发展方案，培育免税加功能加场景加体验为特色的临空国际免税中心和国际消费枢纽中心。 来关注其他国内消息。国家文物局昨天在北京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陕西西安江村大墓、河南洛阳正平坊遗址和甘肃武威土玉魂墓葬群等3项重要考古成果。 经过文物专家考证，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的形制规模都符合西汉最高等级的墓葬规格，加之周边分布了窦皇后陵还有博台皇后陵，因此确认呢，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霸陵。 霸陵位置的确认，解决西汉11座帝陵的名位问题，奠定了西汉中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础，对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疫情防控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一下。继天津之后，广州昨天通报了首例境外输入奥密克戎阳性病例。这名病例11月27号从国外入境，集中隔离期间多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 12月11号解除隔离后，乘坐飞机返回广州，闭环转运到越秀区家中居家隔离。12号。由华乐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例行采集核酸标本，显示结果是阳性。 世界遗产探访纪实文化类节目《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昨天在北京举行了第2季的看片会，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将会在新一季带领观众前往周口店、洛阳、景德镇、大足石刻等世界文化遗产地。 第2季节目将于12月19号在浙江卫视首播。 记者昨天了解到，银保监会党委传达学习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持续稳善的完善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房地产长效机制，加大对长租房市场保障性住房建设金融的支持力度，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中消协昨天发布关于 APP 账号注销的测评报告，其中淘宝、饿了么、腾讯视频等20款 APP 存在注销难的问题，同时滴滴出行和支付宝等5款 APP 在自动化推荐的退订上有问题。 国家网信办近日约谈了新浪微博主要负责人，针对近期新浪微博及其账号多次出现了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是传输的信息，情节严重，依法责令立即整改，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并予以共计30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021年1月到11月，国家网信办对新浪微博实施44次处置处罚，多次予以顶格50万元的罚款，共累计罚款1430万元。 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的研究人员最新研究发现，2011年福岛核事故泄漏的放射性物质已经扩散进入到了北冰洋，这也是首次在北冰洋检测出了福岛核事故放射性物质。虽然检测到的水平只是微量，但是研究人员推测放射性物质正在向北冰洋中心区域扩散。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关注本市将建全民健身示范街道，要求60%以上居民每周能参加一次体育锻炼。 央视网关注工信部公布第5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 新京报评论孙卓团圆路上的最后一步该怎么走。 北京青年报报道密云区首座古柏公园计划明年5月开园。 今日节目早知道。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迟15分钟，那么受此影响呢，北京新闻推迟到7:15播出。今天我们将会关注的是北京冬奥会气象保障全面就绪，预报精准度可以达到分钟级、百米级。 7:45开始的主播在线，今日头条关注，昨天广州再次发现一例奥密克戎变异株病例，面对奥密克戎，我国该如何应对？ 天宫课堂第一课日前正式开讲，时隔8年，中国航天员再次进入了太空授课。在感叹微重力环境下神奇的物理现象后，大家有没有对太空老师、航天员产生一些兴趣呢？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成为航天员要经历哪些考验？这些问题可以在最新出版的航天纪实绘本《爸爸的秘密》当中找到答案。欢迎收听今天上午10:25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 宠物减肥师、职业遛狗师，宠物经济快速发展也催生了一些新职业。中国宠物消费趋势白皮书近日发布，2020年中国宠物行业市场规模接近3000亿元。日益火热的宠物经济是否已成为新创业热点和淘金地？如何看待宠物催生新兴职业的价值与潜力？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双十二过后，大家购买的商品现在还在路上，很多朋友在网购的时候都遇到过商家延迟发货的情况。那么有这样一起案件，买家网购成功下单之后呢，商家以著名球星科比去世、球鞋价格暴涨为由拒不发货，导致订单自动关闭，买家于是将卖家诉至法院。那么订单自动关闭之后，合同就自动解除了吗？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三峡集团火种展示、国家大剧院建院14周年、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竣工交付冬奥组委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记者昨天从交管部门了解到，本周五，也就是17号中午12点到12月20号早上6点，本市公安交管业务系统将会进行升级。 在此期间，全市各公安交管业务窗口及网上自助服务渠道将暂停办理各项公安交管业务，请市民提前安排好业务办理时间，及时关注北京交警官方新媒体平台的相关信息。 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4.1摄氏度，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以高云为主，光照较好，比较适宜安排户外活动。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后半夜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到访，北风逐渐增大，天干物燥，需要及时的补水润燥，并且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4.1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为早上7点29分，降旗时间为16点50分。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超峰加持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钟，我们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市民质疑丰台火车站配套道路与规划不符，且施工严重扰民，问题该如何解决？ 就是这种安全问题，其实让我们特别担心。 燃气总管道从自家阳台穿过，居民担心有安全隐患，相关部门给出回复： 这种危险，你万一出了事情，这个谁责任谁来负？ 初衷是为社区安全，却给老人造成不便，智慧门禁如何兼顾特殊人群需求？ 快递外卖进来出去的时候都出不去。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丰台区三环新城小区的多位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紧邻丰台站，但其南门目前正在建设的丰台火车站配套道路丰台东路并不是之前规划的道路，并且道路施工的噪音和尘土严重影响了紧邻道路的14、15号两栋楼居民的正常生活，甚至反复开挖回填，导致小区路面塌陷，存在安全隐患。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实地调查了解，来听报道。 北京丰台站是位于西三环和西四环之间的亚洲最大的铁路综合交通枢纽，2018年启动改建工程，并计划于2021年年底开通。为了承载庞大的客流，丰台站周边道路配套工程将陆续建设11条道路，方便未来车流直通西三环、西四环，其中就包括正在建设的一条次干道丰台东路。三环新城小区的14号、15号楼紧邻这条道路，居民表示，由于近距离无遮挡、长时间的施工，导致临近的两栋楼400多户居民无法正常生活。 我太太31年的，你看现在都是这制氧机，这都是吸氧，他这噪音太大了，我们一离开，他心脏都不行。 而且早期的时候，还有就在他楼下建的搅拌站， 全是土。 之前施工时候还造成那个地库塌陷， 就是白天的时候楼体震动的非常厉害，只有3、4级地震的那个程度。 我们15号楼的那个楼体的那个墙面，很明显的就是掉墙皮，就是这种安全问题，其实让我们特别担心。 同时，居民们也对这条路是否符合规划提出了质疑。小区居民表示，2020年道路建设工程公示的时候，写着道路名称为丰台东路，并且出具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也明确标明了道路的具体走向，但并没有涉及到小区南门门口的这条道路。 首先，就从它那个道路的合规性来说，就是偷换概念。因为他开始说建丰台东路，但丰台东路实际上是在我们14、15号楼再往南大概有100多米351走的那条路，那个都有几十年了。 居民们介绍说，小区南门外的是另一条路。 在现在的百度地图上是2010年北京市的交通地图纸质版的，我们都有，上面明确写着我们路南这个标的叫商业街，而不是丰台东路。 对于居民们的质疑，由属地社区街道牵头，在今年8月、9月联合丰台区市政专班等相关单位共开了3次协调会。在9月1号第3次协调会上，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的工作人员就居民们对于道路名称的争议做出了解释。 丰台东路它不是正式的路名，它是规划的路名，因为这个道路它甭管从招标要立项，然后到最后建完，然后最后正式弄一个路名是有一套那个手续的，就是这是规划的名字，它和最后的那个名字它不一定是同一回事儿。 对此，居民们提出希望相关单位能提供2006版丰台站地区街区层面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和2006版丰台区道路交通专项规划图两份材料。 以06版的这个文件为准，他说哪是丰台东路，哪就是丰台东路，否则的话大家各自理解不一样。下次开会咱们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好吧？ 可以。 除此之外，居民们还认为道路红线的一部分与小区车库矮墙重合在一起，侵占了小区的用地，并且引起了地面坍塌等安全隐患。对此，道路建设方北京市工联公路联络线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表示， 咱们现在那个小墙外边步道4.5米，然后在步道外边3.5米的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外边是机动车道，就机动车道离您的距离至少是8米了。 我们小区的这个总体平面图啊，我们小墙外有几米是属于小区的，不是说只有这墙以及墙里才是我，小墙外边也有。 关于道路规划以及小区用地是否被侵占的问题，规划部门表示会在第4次协调会上出具具体材料。除此之外，小区居民们也提出了施工的噪音以及未来通车后的噪音污染问题。丰台市政专班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我先解释一下，我们这环保措施就是更换平衡车，这个也是已经批复的，然后您提的那个全屋顶文明屏，我们回去也讨论过，这个安上这个其实也有很多问题，包括里边如果出什么事故，它这整个封闭的，如果出现一个事故，可能这个消防这块可能也有问题，也可能能解决您说的一个问题，但是反正在咱们这条路上可能安那个不一定合适。 不过截至目前，居民们表示此前提出的要求查看规划图以及扰民赔偿的诉求还没有收到回复。为此，记者联系了建设方北京市工联公路联络线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孙先生询问情况。孙先生表示不确定第4次协调会的时间，但已经开始启动更换隔音窗的计划。 隔音窗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我们的计划都是天气回暖之后，因为现在不都生暖季了吗，现在要是拆窗户对咱生活影响挺大的，而且这个冬天换窗户的质量也保证不了，所以都是说赶到天气回暖之后这么一个安排大概是。 对于居民们提出的扰民费的诉求，孙先生也给出了具体解释。 扰民费这个市里有政策了，这个钱啊应该是随着征拆的资金到咱们区政府的账户上，区里应该到时候看看资金落实之后吧，就是后续的就是发放这些工作。 随后记者联系第3次协调会组织方属地新村街道办事处了解第4次会议的进展情况。城乡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我们跟专班包括环评单位碰一下时间再通知社区。 居民们的诉求最终能否落实解决，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近日，家住通州区玉兰湾小区的居民杜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她所在单元楼的燃气总阀门就在自家一楼的阳台外，燃气总管道又从总阀门处引出，穿过自家阳台引入到室内厨房。杜女士认为这种设计占据了自家的私人空间，给自己生活带来不便。 因为我在一楼嘛，阳台里边还包括一个小储藏室，燃气的总管道他就从我那个窗户就进去了，我那窗户没办法封不了，所以我很不安全，非常危险，你万一出了事情，这个谁责任谁来负。 记者首先向小区物业石流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还是应该都有图什么的吧，这是跟开发商的问题了吧，要改燃气管道您得跟那个燃气公司报备。 记者向玉兰湾小区的开发商北京祁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求证，工作人员称 咱们的燃气管道是通过燃气部门的相关验收的，它只要符合进入验收了，这安全问题是肯定是没有的。 同时，这名工作人员表示会将杜女士反映的问题上报，并给杜女士回复。那么，杜女士家中目前的燃气管线设计是符合规范的吗？ 记者致电北京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表示，杜女士家中这一设计是符合要求的。 燃气管道肯定不能进卧室，那储藏室就相当于一个小阳台，那它得穿过这儿才能到厨房嘛。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也联系到了负责玉兰湾小区燃气维修的工作人员，对方回复说，整个玉兰湾小区的燃气管线都是类似的设计，就杜女士家的户型来说，这一设计是接入燃气的最优方案。 每个楼它都会整体考虑，肯定是这是最理想的地方。 另外，这名工作人员表示会将杜女士希望更改燃气管线的要求上报。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近日，家住朝阳区东大桥路秀水社区的居民马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疫情以来，社区安装了刷脸门禁系统，外卖、快递人员不能随便出入小区。他告诉记者，自己之前曾做过腿部手术，行动不便，日常生活购物主要依靠外卖、快递送货上门，刷脸门禁的设置给他的生活造成了极大不便。 快递外卖进来出去的时候都出不去，他那意思就是说什么，那你就下 APP 啊什么的。我说我们都快70了，我那眼睛又不行，人家给我们送，人家进不来，就让我们下去拿，说我们去出去不了，我的腿不行。 马女士说，在她的反复投诉之下，社区居委会把门禁密码告诉了她，但在她看来，如此严格的刷脸门禁十分不合理。 她说我把密码给您吧，现在那给我家送的这个快递员什么的，他给我送到以后，我告诉他这个密码，他就能出去，有的人家就出不去。 针对马女士反映的问题，记者首先询问了秀水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说， 从开始来说啊，要是没有这个疫情的情况，是为了就是咱们那个小区内部的安全，公共安全。 嗯。 第二呢，就是因为这个咱们疫情来了，刷脸也是为了怕外来人员流窜到咱们这小区，引发这个疫情的这个风险。刷脸也就是为了全体居民的这个考虑，我们让那个包楼人员也多关注关注的情况，包括您提的建议，我们看看怎么呢，两边都合适，方便老人，又把这安全给兼顾了。 之后，记者又将马女士的问题反映给了属地建外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会将问题记录并反映给相关部门。新技术层出不穷，智能化、数字化让社会运转更加高效，但也给很多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带来一道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属地社区在推动智能安全的同时，还应兼顾不同群体，尤其是老年特殊群体的需求。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川子，主持人于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这一刻我们初试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 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踏雪而至。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板冰丝带整体。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之约，你我期待。 北京燃气提醒您，燃气灶具判废年限为8年，为了您的用气安全，请及时更换燃气具。北燃安心灶，我用心，您放心。北燃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燃气具，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